家冠名播出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好的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最高气温80摄氏度，北转南风2-3级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最低气温-40摄氏度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初一头一天啊，家家过新年啦，大门贴红对啊，烧的给老拜年啦，也不论那男和女呀、啊、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，都把那个新衣裳穿啦，娘家呀，带领着新女婿啊，果子拿两下呀，丈母娘那迎出门啊，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，抬起那个笑哈哈呀，哎哎哎哎呀，叶子长得尊呐、啊，姑娘像朵花啊，小伙子能搂动呐、啊，婶子大娘都把他夸呀，丈母娘啊疼姑爷，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，忙把那个鸡蛋摊呐、啊，哎哎哎哎哎呀。初六啊，小两口要回家呀，留也留不住啊，回去要把活干呐、啊。丈母娘啊送出门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，管好我那老亲家呀，哎哎哎哎呀，管好我那老亲家呀， 春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节目一开始首先用阎维文演唱的东北民歌小拜年给您拜年了。我是江夏，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。说起民歌，今天为您带来的主要是传统民歌，这些歌曲年代久远，广为传唱，地域色彩鲜明，每一首歌都像为我们打开了一幅风俗画卷。下面来听吴碧霞演唱的陕西民歌《绣荷包》。 Oh, 黄河几十几道弯，由陕北歌手贺国峰演唱。他的演唱既保持了传统的风格，又可以和现代风格的伴奏很好的融合。接下来这首《一对对鸳鸯水上漂》，有时候民歌好听不仅在于旋律动人，更在于歌词的朴实真诚。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我是江夏。刚才是由王二妮和阿宝组成的皆大欢喜组合带来的一首欢腾喜庆的《接新娘》。在春节之际，也祝您新春愉快，爱情甜蜜，阖家幸福。下面是山西民歌《想亲近》。也许是因为在过去的历史中经历了太多的离别，那些表达思念的情歌出自陕西、山西的，用情似乎格外深切些。 小亲亲，小的我手儿那个软呀呼嘿，那几个筷子我端不起个碗。 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经典民歌单元，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主要是东北民歌和山陕民歌。有时候似乎觉得这些地方的民歌里边年味儿更加的浓一些。我是江夏，和编辑张欣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盖上 雪花纷纷，挂着那个水，只 随 你把哥哥你随， 三人相好，一对对， 直到扎头，不呀嘛不后悔。 节去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媳妇她走

喜欢听到这些充满年代感的歌曲了，不是因为年龄变大，而是越来越觉得那时候的感情纯粹直白，那时候的感动也让人留恋。听到这些歌就想找回刚刚遇见时的浪漫。我们来听听阿妹的声音。